事，带你出发。 梦在凝结后成风，吹拂你的笑容，停留很久，像回忆的魔咒。当情绪在降落，出现满天星空，那颜色在斑驳，像漩涡。相遇那天，就定格了永远，一句再见，铺垫时间在某一天。你走出我梦里面，所有伤痛被成全，孤单时候有我陪。心碎，让我心动感觉从不曾走远。会有一天，同个星空下依偎，说着晚安哄你入睡，而思念无归原位。分分合合后也会兑现了心 黄轩的一首一天，而前面我们听到的是 Craig David 的 Fill Me In。 在8月8号星期日的早上7点09分，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开始带你出发。三个小时180分钟的时间开始了。哦，我觉得我的嗓子好像比昨天更加哑了一些，当然希望这个哑的质感能够增加一些磁性的感受。来欢迎一下微信平台当中早早来跟我报道的，像清风飘扬、静，还有张怡、莉莉，还有莉莉，这两个人我以后一定要想办法区分一下你们的名字哈。一个是中文的莉莉，一个是英文的莉莉。莉莉告诉我说，今天东京奥运会要闭幕了，闭幕式呢将会是在晚上的7点钟，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来举行。那即便说东京奥运会要落下帷幕了，但今天依然会产生14枚的金牌， 而且中国军团呢在拳击和艺术体操等项目还是继续有望争金的，所以呢大家如果在周日的时间还是比较的休闲且充分的话，不妨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比赛的项目，比方说像篮球、排球今天都有女子金牌赛，排球呢是巴西对战美国，篮球是日本对战美国，所以今天可以看一看哈，包括场地、自行车都会有不错的比赛项目。昨天是立秋，不知道各位在晚上的时候贴秋膘贴的如何？我一开始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里面信誓旦旦的发了一个帖子说，上了上秤，发现没有脸贴秋膘。但昨天在上节目的时候，在上节目的时候，实在是被安利的不行，没有忍住，去撸了个串儿。所以赶紧来哈，自己来坦白交代一下。感觉好像夏天还没有过够哈，就要已经立秋了，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夏天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充实。一方面呢，是因为六月份的时候有欧洲杯，七月份的时候进入到了东京奥运会，所以整个夏天让我们觉得并没有觉得长夜漫漫的感受哈。但不管怎么样，立秋之后天气会越来越凉爽，进入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我想可能对于这个夏天的记忆就要慢慢的收藏在我们的回忆当中了。所以这首歌《被风吹过的夏天》，记住这样一个美好的夏天。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时间又飞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 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 色的思念挥手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得回到从前。吹过的 风吹过的夏天，在这个周日呢，也看到了好时代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我也知道，还是要说一下。为了纪念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也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的需求，所以从2009年开始呢，每年的8月8号就是全民健身日。所以这样一个全民健身日，各位是不是要早起一点呀？七点多还在床上赖床收听的朋友们，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Ed Sheeran, Bad Habits.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you know I can't say no. Every time the sun goes down, I let you take control. I can feel the paradise before my world implodes. And tonight had something wonderful. My bad habits lead to late. 果可以说声早安早安，如果可以一起早餐早餐，如果可以和你想象未来，哦哦哦哦哦哦，如果你是快乐的，空气就是美好的。你说你说，生活怎么都是工作工作，生活怎么总是从头来过，生活怎么过得不像生活，一二三四五六，那么就别想太多，想太多也没有用。 都是留文字来打卡，那今天我可以邀请一下大家，如果今天你已经动起来了，出门跑步在路上的朋友，欢迎你晒一张照片发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用这样的方式在全民健身日，在这样的一个周日的早上给自己打一个卡。土豆跑步，像这种名字哈，里面带着跑步的，一定要发一张照片过来。Morning 午后彩云，他说早上好，戴毅，今天早上是一个没有太阳的早晨，天气好像不是特别的晴朗，而且呢，像正在开跑的徐鹏翔 Morning 他说来报个到，全民健身日必须动起来，10公里跑起，虽然已经是立秋了，但是一早感觉还是那么的闷热，但是也要鼓励自己继续坟持下去。我出门的时候是5:40左右，我觉得天气真的好像还没有昨天晚上临睡前那么凉快。即便说从节气上来说已经立秋了，但是说我们现在立秋是在中伏的一个尾巴上，也就是还有大概10来天的时间才能够出伏，所以可见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还不能够小看这样的秋老虎。而且呢，从现代气象学的角度上来说，立秋也并不等于是秋天到来，真正要凉快下来可能要到9月份了，北京才会迎来金风送爽金九银十的好季节。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它的出现刚刚合适，换季。 推开回忆这扇窗，天又有点微凉，笑着回头看那段疯狂，眼泪欲盖弥彰，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新歌应该是很开心的，但即便说这首歌曲它是为了加持别人啊，为了来提携后辈，但是呢张学友来参与的录制的一首歌，我觉得还是应该在这个早晨推荐给你。虽然是首抒情的歌，叫做日出时让街灯安睡，早晨七点钟的时候听还好吧，不算太晚，属于李杏妮的一首新歌，邀请到了歌神来共同合作，也是为这首歌曲注入了一份多的力量哈，来安慰一下大家平时劳累的神经。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唯有街灯兼引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加油已加油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由下个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心留忧亦留忧，是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鬼之声最高，着了唱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这念头不想够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疯，变的星宿，走出了竞技场，拍翼背上，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心态随心意，一心留要亦留也意，只要能坚决是坚决，再脆弱是脆弱， 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次， 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首新歌来自于李杏妮和张学友的合作，日出时让街灯安睡，他用街灯来比喻所有的众人，包括你和我，我们可能为了生活非常的奔忙营营役役，有时候只顾着向前冲，却忘记了说你为什么要奔波，所以很多时候忙碌的有些麻木的神经，需要在一个时刻停留下来，然后让自己想一想 我是不是应该稍微先休息一下喘口气。所以很多时候在周末的时间当中，该放松要放松，该让自己调剂一下哈，把那个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也是应该放松放松的。其中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就是来听听歌，所以欢迎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歌打个卡，打个卡。周末好，周末好。看到了蓝白每天打卡5公里，把这个照片也发过来了哈。前面这个小道哈，没有任何一个人，感觉这个整个的跑步的空间都属于你。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悄悄偷走我的心。小薇啊， 与少年他带来的这个版本的小薇，也看到了杨征来打卡，给我晒了一下他在线上马拉松的这样一个跑步的一个截图。今天大概跑了有20分钟的时间，还是我看一眼哦，13分29秒，2.34公里。好吧，给你加加油。同时，今天东京奥运会即将落下帷幕，但是还有很多比赛项目今天会产生金牌。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还会在拳击以及艺术体操有冲金的可能性，继续给他们加油。 14亿的理想，我全民上场，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saw the fire in your eyes. 早间和晚间都在节目当中出现的一首新歌，来自于盆栽哥的 Weekend 的新歌，名字叫做 Take My Breath。 也向收音机旁来打卡的，不管是发来了这个每天跑步打卡的截图的，像蓝白杨中，也欢迎一下小改名，小闪 Barry， 小书童 Percy Pat， 费劲露露，更多的听友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内容发过来。 Morning Morning 战神他说，戴一早，8月8号今天东京夏季奥运会闭幕，同时新的奥运周期也将会开启，北京2022冬奥会还有大约半年的时间哈，很期待，加油北京。也看到了说 K 他们家 KFC 家今天开启了两家冬奥主题餐厅，分别是在前门和首钢冬奥园，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有时间去打个卡。就是这样，我呢现在更期待的是今天晚上闭幕式上面的巴黎的8分钟的时间哈，不知道会给大家展现一种什么样的期待，在三年之后的2024年的巴黎，我们去感受不一样的一种风情。据说巴黎在今天的时候会有非常盛大的庆祝的活动，而且在埃菲尔铁塔上面也要升起一面巨大的旗帜，那个旗帜呢会有一个足球场地那么大，所以还挺想看一看的哈。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在看电视频道，有更多的一些资讯和消息的话呢，也欢迎通过互动的方式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可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戴毅保持交流和互动。看到了刚才张怡告诉我说，有没有今天准备周董的歌要送给一位朋友，他今天二字头最后一个生日。其实昨天他发留言互动的时候，我念完之后有听友会说，哎，他28岁，那为什么 从过完这一天开始，过完这个生日之后又是三字头了呢？我想他应该是说的是二字头的最后一个生日，29岁就要到了，对吗？祝福今天过生日的一飞，他说很开心哈，所以我想呢，既然你是周董的铁杆粉丝，也希望你生日这一天过得超级开心，甜甜的。 静静地尝一口这向往的拥护，不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也祝福所有八月份过生日的朋友。 你爱过头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海参，将甜度调高手。你的爱太多像随身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我温热着每个骨的感受，却又担心降温了要求。我唱着你怀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啊又，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拥护，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有回味少的淡薄。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香味停留，缘分走到这也来扯不走，像夹心饼干中间有甜头，继续下去不需要理由。我唱着你怀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啊又，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 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看秋风似水可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点眼迷蒙，细数下河东。你眼神闪烁月气中，千年一宿，白发青葱，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盘起向西楼，看清八面。

好像有，都有你一直在陪着我，快乐多，时间偷偷溜走，我们都站在你心中一过，快乐的天空我分你咬一口，能不能够好好爱我，让爱不必说，小小的事都会让我着 迷，能不能好好爱我，手牵手眼前走， 能不能再靠近一点，从陌生到暧昧，我反复回味是什么在作祟，因为你出现让爱发酵悄悄的蔓延，我的人我的心都被你占据，想念酸甜的浪漫尚未期限是永远沉醉，青春限定请说 yes like OK whatever， 从陌生到暧昧，我反复回味是初恋的滋味，因为你出现让爱发酵悄悄的蔓延，我的人我的心都被你占据，想念酸甜的浪漫尚未期限是永远沉醉，青春限定的三点我要我的滋味， 当中测评了男友音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沈以诚近期的一首概念专辑当中的新歌叫悠闲，我觉得陈立农呢也其实是男友音的其中一个代表人物，青春气息哈，大男孩十足的男友音，陈立农的新歌叫做青春的酸也很甜，所以在这个八月的夏天呢，他带来的新歌这样的一个盛夏单曲，也是对于青春对于初恋一种比较贴切的记录，里面你会感觉到说鼓足勇气的告白也好，初次青涩的牵手也好，手足无措的害羞，可能都见证着青春的限定的酸甜的滋味。八点档的带你出发，继续带来好歌，在周末的早晨向收音机旁你问上一声早安，我是戴毅。这首歌来自于韩国歌手宣美 Sunny。 Oh, yeah, yeah, yeah. 这首歌都值得推荐。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祝你开心的周日的早晨啊，我不知道像 TTZZ 这样是一边看着电视机里面的奥运会的比赛项目的直播，然后一边还要参与互动来听广播的听友，我真的要对你表示哈万分的感谢。他说好快，奥运会已经到了最后的一天，还没有看够就准备结束了哈。08年奥运会的时候刚来日本不久，说那时候还在读研，不知道是因为系统还是其他的问题，网上订的奥运会门票都没有能够成功。其实是特别特别的遗憾的。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呢，定下的时候说自己给自己暗暗的内心当中发誓，说一定要到现场去看，跳槽到了东京来这边工作生活，定居下来，生了娃，看似一切顺利。他说呢，门票抽选四轮一张也没有中，但是同时也申请了志愿者，既然看不了就参与贡献一下下，但谁知道这样的一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病毒改变了一切。后来有了二宝之后呢，出于安全的考虑也退出了志愿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结果呢，这一届的物理距离不到10公里的奥运会，没想到自己还是通过屏幕来观看的，感觉还是有些遗憾啊。最期待的20年也变成了最失望的一年。他说不过人还是要向前往前看的，不好的总会过去。虽然说这一届奥运会哈，在本土举行的时候各种媒体有着不同的声音，但他觉得本身能够举办就是一种成功了。 确实是这样哈。所以我想不管怎么样，这一届的奥运会确实是在奥运会的历史当中也是非常特别的一届，可能也会成为我们印象当中深深被记忆的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好，8:13继续来听歌吧，让所有的不愉快哈，我们能够变成一个记忆点。因为我觉得看过头脑特工队的动画影片那部看过那部动画影片的观众都会觉得说，其实不好的记忆不是说我们要把它消除掉，很多时候它会变成我们记忆当中的一个点，一个核心的记忆。主要要看的是你身体当中，你的头脑当中属于是开心的核心记忆更多一些呢，还是忧伤的、愤怒的啊，不太好的一些记忆占得更多一些。所以这一点取决于你自己。好了，开心的歌来了 ，Jealousy。有请 Mike Posner。 Come on, girl, don't be cool. 'Cause when I see you walking by, I'm gonna- 论天光天黑，一再等，一再想你未能睡。无谓作出多冷感，可知否心最容易碎。我以为你想，你也为我放心流去，又再生气，吓怕这个此情伴侣。 李克勤的一首老歌《痴情伴侣》，据说在最新的一期《中国好声音》当中，李克勤的奶爸理论不太好使，抢人失败，跟那英好一顿唇枪舌战，想要收获一个来自于四川师范大学的21岁的小帅哥来自己的战队，但是人家最后选择的是李荣浩，因为这位小哥呢会觉得说李荣浩是年轻一代音乐人的领军人物，并且对他自己未来的音乐之路可能更加有帮助一些。不过李克勤的一个观点我还是要赞一下，他说喜欢的东西还是应该要主动去争取一下的哈，这个争取的精神依然要为他点个赞。 TTZZ 说想起来了，即便说前面说了那么多很遗憾的部分，但是其实也自己参与到了奥运会当中，金牌的黄金是从回收的电子配件里面提取的，里面还有我们家贡献的4部手机。他说不在这里生活确实很多这一届办奥运会的难处别人是感受不到的，很感谢那些在付出的工作人员，还有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选手们。好，继续来听歌，这是前两天来到北京乐广播扫楼打卡的 FIR 飞儿乐团为电影《猎杀 P34》所演唱的中文推广曲《攻无不克》。 不再亮是一声巨响，没有眷恋的心怎么坚强，当人类不抵抗是怪命运怪将，化成唐吉诃德冲撞那高墙，背几个傲骨是分几个浪响，选择屈服情愿做个偏执狂，攻无不克，我的信仰有一种生命的光，你倔强你倔强，有一种撕裂过的伤，想把刀具的收藏，纵然也未央不想多彷徨，无谓的痛痒，我心我死我痴我闯，偏执狂。争取上没有执念的心怎么坚强，当人类不抵抗说怪命运怪长，化身唐吉诃德冲撞那高墙，背几 的傲骨是奋起的蓝沙，选择屈服，情愿做个偏执狂。攻无不克，我的信仰有一种生命的光，比倔强更倔强，有一种撕裂过的伤，成败都值得收场，纵然也未央，不闪过彷徨。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 西安人的长城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西安人的长城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 在腾格尔的字典当中，肯定没有扶老这个词儿，我觉得，所以腾叔又出手了哈。腾格尔和程伯志的《西安人的歌》，还好昨天晚上去贴秋膘的时候撸了个串，要不然今天早上听了这羊肉泡馍，已经没有注意力去好好的直播了。喜欢这首歌的话，不妨把《西安人的歌》收到你的歌曲列表当中。那我们听完了《西安人的歌》，再来关注一下经典的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国家大剧院版的这样的一部歌剧《洪湖赤卫队》呢，将会是在8月10号到15号的时候再度上演。那第一次上演的时候是在2012年的国庆期间首演亮相，9年间呢已经是历经了5轮的热演，每一次演出都会受到观众的热烈的关注，成为人们心目当中的民族歌剧的经典爆款。那么10号到15号，大剧院版的《洪湖赤卫队》将会在暑期档再次的恢宏呈现，指挥家张国勇执棒贵阳交响乐团，携手王庆爽、马雅琴、王凯、秦德松等国内的一线舞台表演艺术家，他们共同为经典注入时代新鲜的声音和气息。详情请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8点35分，带你出发，我们继续有着中国风的悠扬。当然，我也希望你的周末的早晨过得更加悠闲和轻松一些。周杰伦《千里之外》，呼唤一下费玉清。 无言如深夜，风铃落沧海，我等雁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埃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透明着尘埃，你无瑕的爱。你从雨中来，诗化了悲哀，我淋湿现在。芙蓉水面采，晨星应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过去成空白。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埃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 终点 与笑语共行，一丝一点雨声如乐韵。 每一次我遇上风雨不竞争，唯有知己去开解我心。 相知将真对真，纯白似那白云，倾出关心信心。人变近， 每一次我步上崎岖也不竞争，为你双手已将温暖心。 幸有你照亮我，使我再没灰暗，如像灯切会滴雨吻去逐尘。爽朗心， 重说此歌正直人， 知音倾出了心，同互音。每一次我步上崎岖也不竞争，为你双手已将温暖心。将真对真，纯白似那白云，倾出关心信心，人变近。 每一次我步上崎岖也不竞争，为你双手已将温暖心。 幸有你照亮我，使我再没灰暗，像偷切每滴雨吻去逐尘， 留心每段感激你的关心，笑声原是生命沉。 秋风的爽朗心， 重说此歌正直人， 知音倾出了心，同互音。每一次我步上崎岖也 竞争，为你双手已将温暖心。幸有你照亮我，使我再没灰暗，如像喷溅会滴雨，吻去逐尘。风的爽朗心， 松树似歌声滋润， 知音听出了心同回音。每一次我步上崎岖也不竞争，为你双手已将温暖心，为你双手已将温暖心。 声音机旁的无糖咖啡说的没错，一不小心又召唤出来一首很有年代感的歌，听到了秋官的声音，哈哈，来自于郑少秋和陈松伶的合作《秋风松树寄知音》。因为也是立秋节气刚刚过嘛，但是天气一点也不凉快，所以用这首歌召唤一下凉爽的秋风早点来。带你出发，8:45，依然是在 FM 974北京乐广播。John Mayer, Carry Me Away. I'm such a bummer, there must be more behind the summer. I want someone to make some trouble. Been way too safe inside my bubble. Take me out and keep me up all night. Let me live on the wild.Side of the light, carry me away, carry me away, carry me away. Carry me away, carry me.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7:00-10:00，祝你开心。 this thrill to the land of love, beyond love, come alive, angel eyes, forever watching you.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星星触不可及，寂寞的来袭无力抗拒，一个陌生人啊，默不作声，

这真的是一首让人觉得非常开心的歌。新歌来自于 Adam Levine 和 Maroon 5的主唱，他为汪汪队立大功演唱的主题歌 Good Moon。Adam Levine Good Mood， 谢谢。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哈、张怡说，听到你嗓子哑的时候其实有些心疼，我自己也知道其实以这样的一种声音状态的话，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尽量要少说话，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必须要告诉你们我真实的感受，这样的声音的自己是很难得的，所以你们可能想象不到我会猫在家里面去 K 一些歌，唱一些平常可能无法驾驭的歌，比方说梅艳芳的歌、那英的歌、田震的歌，所以待会儿我尝试一首好吧。先来听一首廖俊涛的新歌叫鱼饵，待会儿找一首梅姑的歌空中 K 一下。 你穿开我真实的衣裳，雨的记忆可不止几秒，假装会想我好不好，哦哒哒哒哒，你假装会想我好不好，抓住我了，能否脱钩的时候温柔一点，抓住我了，两颗心就此自生自灭，我望你雨打成四界， 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 都会对着阴天傻笑，哦，你假装会想我好不好，抓住我了， 觉廖俊涛这首新歌呢，有一种让整个人都变得轻盈起来，会在空中漂浮的一种状态。所以如果喜欢这样的一种电子曲风的全新的单曲《鱼饵》的话，欢迎去可以了解一下廖俊涛这位音乐人。刚才答应大家说要找一首梅姑的歌，我已经找好了，但是我不想跟着梅姑一起唱，我觉得那是一种不太尊重的方式。我可以先来唱一段，就是我真的觉得当我的嗓子不是说那种坏了倒了那种状态，它真的是因为单纯的嘶哑状态下的话，我真的很想去唱他的歌。比方说他2004年发行的那一首《一生爱你千百回》，找一下调吧，我先通过一下前奏来找个调。好，找到调了。日夜为你着迷，时刻为你挂虑，思念是不留余地。一世沧海桑田，即便百般煎熬，终究觉得你最好。管不了外面风风雨雨，心中念的是你，只想和你在一起。我要你看清我的决心，相信我的柔情，明白我给你的爱。如果不是因为嗓子哑了，他的低音我是低不下去的。好了，有请梅姑。 日夜为你着迷，时刻为你挂虑，思念是不留余地。一世曾经沧海，即使百般煎熬，终究觉得你最好。管不了外面风风雨雨，心中念的是你，只想和你在一起。我要你看清我的决心，相信我的柔情，明白我给你的爱。一转眼青春如梦，岁月如梭不回头，而我完全付出不保留。明知道什么时候地点愿意会分手，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梦过了尽头也不归。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美。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要一生爱你千百回。 守住你给我的美，我要听

世界，热心赋予的一切，幸运的选择权，由谁来创造机会？如果人类每件事得以完美，我想生命死去之前不害怕遗憾缺陷。风来了，云走了，我看着谁分裂了，成就有力的谎，隐藏多少的真相，眼神不可忘对看，模样展现于表象，成就有力的谎，如何说得最漂亮，越疏离越需要小心的保护着假象，可笑的是我们已习惯自然，我们口是心非，眨眼的理解瞬间，你来了，他走了，我还在原地转着，成就有力的谎，进入微笑的广场，满足所有人期望，就能和大家 生气，以后再找机会在空中 K 啊！这是来自于小球、庄娟英，也就是棉花糖，他们在出道初期的时候，一首歌叫《有理的谎》。我觉得从名字到歌曲的内容和寓意都特别的好。如果你能够沉下心来去听这首歌，去看歌词的话，你会觉得这首歌给你的启发会非常非常大。好了，九点半之前的这首歌要交给一首欢脱的 Alicia Dixon《Cinderella Shoes》。辛德瑞拉的玻璃鞋。 岁月的风雨，时间的雨，让它茁壮。明天比昨天。

清爽复古的电子的舞曲哈，以新鲜为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概念，我想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哦，今年夏天要过去了，所以呢想联合起来为你们送上一首属于耳边的夏日的冰激凌的曲风。谢谢容祖儿和李斯丹妮 So Fresh。 律动不要停。 Baby 留着你，我不知道为何爱你，但我确定我不是冲动的只想你。 Baby 留着你，今晚不用回家，我不想你，想你陪我一起外滩的宁静。 Baby 吻在你额头，月光的温柔仿佛看到跟你前世今生的相会，牵着我的手在片中游走，请你不要急着回家 say goodbye。 给我你的名字好可爱，给我你的微笑 don't be shy， 给我你的全部我要好好收藏，我们一起到处小意外，再次有最多无尽伤害。简单 yeah, yeah, I know， 再看见我对你的爱意 yeah, I know。 So baby 要想带着你去未来，再、oh, oh, yeah, 看见我对你的爱意、yeah. Baby 留着你，我不知道为何爱你，但我决定我不是冲动的只想你。 Baby 留着你，今晚不能回家，我不想 只想随着你的心情 do what you wanna do， 喝点咖啡看个电影不会出歌，还有从头到尾散发的魅力，每天都能 fresh green fresh green。 你知道迷人的笑容是你最致命的武器，我想把你拽进口袋，随时随地看 me， 想带你去巴黎，买点你喜欢的限量单去迈阿密 my girl， 想带你去未来，去只属于你和我的未来。哎，我会让你每天开心的像个小孩，别等到后来，就是现在放开去爱你。说过如果我出人头地，你将会是我的奖励。 I will take you home baby， baby 感受着每颗简单 yeah, I know， 只要看见我对你的爱意 yeah, I know。 So baby 要想带着你去未来， 萨梦，红色放风色，花边新闻像中国，黑色像黑色一抹一抹，一双拖在肩膀后，红色彩虹色，绕着房间太整套，跟着跟着我 shadow shadow， 晃动旋律请不要缠着缠着我。 看不透人间离 说如果是一部电视剧，不管它是架空题材的还是怎么样哈、啊，它里面有一段段大情大爱大悲大喜的故事，那可能我不一定会想去看。但是徐佳莹是给一个手游来演唱的这样的一首主题歌《问劫》，我真的很想去玩一玩《天地劫》这个游戏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因为实在是对于拉拉徐佳莹的唱功没有任何的抵抗力，她的演唱真的是那种你可以眼前浮现出很多的画面，所以诚挚推荐刚刚那首《问劫》，顺便也给自己安利一下一部手游《天地劫》。好，继续来听首舒缓的歌，因为也是三个小时的带你出发渐进尾声了，请出南方二重唱。有一首歌， 有一首歌叫做温柔，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它最美却最难守候。有一种愁叫做寂寞，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形容，它冰冰冷冷躲在心中，藏住了泪却掩不住痛。有一个梦叫做永久， 咖啡说从早上七点半听到了现在，真的被这首歌感觉治愈了好多。有的时候是这样子，有些民谣一出现的时候，那种温暖的感觉你没有办法用一种特别直白的语言去形容，就是你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就是你内心当中那个花儿开了，真的是那种感觉。有一些小烦忧可能就被抛却，然后有一些疼痛感或者一些感觉就会被治愈。有点自己有点口拙了。 就是会有那种感觉，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形容，就觉得我心里的花开了。好吧，希望这首歌也能让你觉得感觉不错哈。JS 哥哥妹妹，东北老家。 在半个世纪前，故事在山东港边，奶奶带着一家人，从此告别熟悉的家园。 喜欢那么多年啊 ，JS 哥哥妹妹组合，他们来自于宝岛台湾，但是他们知道自己的祖籍、自己的先辈哈、啊、是来自于东北呵呵，所以他们是身在宝岛台湾，心向着祖国。好了，最后一首歌交给 Alura，Q for me， 感谢各位收听三个小时的带你出发。